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将香港带来的祝福给大家，希望你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有神的恩惠、怜悯和帮助去临到你。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来到去提醒我们做人要有计划的，就是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神。一年之计呢，在于春。即是说在一日的开始，你好好地想一下你今天做些什么。如果你能够完成的话，这个目标的话，你一日就很有意义了。同样在一年的开始，你有好的计划，不知想在这一年怎样过呢，一年又一年加上去，你就很有意义了这一年。但还有一句是一生之计在于什么呢？好像没听过，是吧？好像没听过。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力的勤，听到没？这句说话是谁说的呢？很多时候很多很有意思的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学习，但不知道谁说的。其实一句完整的说话是西朝一个皇帝叫梁景帝说的，来提醒我们做人由一日开始，一年，然后一生都有计划。但你有没有留意呢？一日和一年是讲你想去做什么，但是一生呢是讲你的态度去怎样做事。所以如果你有好的计划，你不做的又没有用，你又不勤力的，你要努力完成也都没有用。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你讲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你看看他的一生里面怎样去计划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十章七节，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即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到先想一下做什么，而是他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事已经记载在经卷上。那请问这些经卷是什么呢？这些经卷包括哪些经卷呢？旧约的什么经卷呢？你记得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那些门徒就开始很迷茫了。我们本来跟从他，他又说是这个的尼赛亚，他又是这个的基督，但为什么他会死了呢？这样所以门徒就灰心。而当在耶稣死而埋葬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其实已经听了很多关于耶稣复活所发生的事情，例如有妇女去到坟墓说见不到他的尸体，又说有两个门徒走去坟墓那里看看，又是发现不到什么。终于听了这么多东西之后，他们两个就决定离开耶路撒冷，去哪里呢？去以马忤斯。结果在路上耶稣来到 去就近他们，然后就了解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你的信心信得这么迟呢？然后就开始就从这个的摩西起和众先知所说的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说话都被他们讲解明白。由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即是全本旧约，你知不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一共记载有多少次？由他的出生到他的再生，他的侍奉到他的死，到他的复活，一共记载有318次。耶稣就是来到现在将这318次旧约所有跟他讲有关的事就讲解给这些门徒听了。讲了多久呢？由上午走到去以马忤斯，是日头平西的时候，是大约是4-5点左右。即是说耶稣大约用了6个钟头的时间跟他们详细讲旧约圣经关于他的事情。讲完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当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他们突然间发现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他们讲一句说话，在路上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原来当他们一路开始认识圣经，来到明白圣经，原来圣经能够令到他们的心里面开始火热。所以这两个门徒立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做咩呢？就即刻返耶路撒冷。请大家唔好忘记，当阵时已经係日落黄昏五六点嘅时间，佢哋即刻返到去，再走起码超过六个钟头夜晚嘅路程，返到去耶路撒冷已经係凌晨嘅时间。点解唔等听日呢？就因为佢哋好想返到耶路撒冷去话俾嗰啲可能仲未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嗰班人听，耶稣真係已经复活啦。你去做一个嘅见证，叫佢哋呢班嘅人唔好再失望，唔好再绝望，亦都唔好似佢哋咁样会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耶稣嘅一生嘅记载呢，已经喺经卷上已经记明。正话我哋读嗰段嘅经文，就可以话喺耶稣嘅生平里面呢一段好重要嘅经文。呢段经文呢话俾我哋听呢，其实有两个嘅比喻。一个嘅重要嘅比喻就係讲到收割嘅工人同埋庄稼。另一个比喻呢，就一个嘅迷失嘅羊同牧人。而耶稣呢，就用呢一个嘅收割嘅工人嚟到鼓励嗰班嘅门徒要去收割。但唔好忘记，耶稣本身就係呢个收割嘅工人。所以你见到圣经嘅记载就係佢收割嘅地点喺边度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到会堂里面来到去教训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那个的收割的地点就是各城各乡的会堂。各城就是大的，各乡就是小的地方，无论大城小镇耶稣都去。而会堂是什么来的呢？当以色列人的犯罪得罪神之后，被掳去巴比伦七十年，由那时开始好多嘅犹太人开始分散喺世界各地，嚟到罗马帝国耶稣嘅时代，已经有好多嘅地方喺嗰度居住。所以后来佢哋翻唔到圣殿，所以咧佢哋有一个嘅安排，就每有十个嘅男人聚集嘅地方，即系十个家庭嘅地方，就可以设立一个会堂。所以会堂就代表住犹太人喺嗰度祈祷、敬拜、学习、相交嘅地方嚟。而家圣经话俾佢听，耶稣要走遍各城各乡嘅会堂，有两样好重要嘅条件嘅，你先能够做得到嘅。第一就系到底呢啲会堂有几多个咧？如果你话叫我哋走遍附近几条街，我谂唔使有生之年，你就只可能系今日你已经可以行完呢几条街啦。但如果你要行匀成个嘅列治文咧，你用几耐时间咧？或者咁讲，你住喺？有边个住喺列治文呢个地方噶？有边个啲行匀呢个列治文噶？冇啊！边个谂过要行匀啫？系咪？我讲唔系搵只脚，揸架车啦，都未行匀。好啦，而家俾你有个计划，你谂下你要几耐时间可以揸住架车行匀列治文呢？一个礼拜？一个月？如果再讲大啲，成个嘅温哥华咧？整个的加拿大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走的地方有多少的地方。第二，你有几长的命去走。我想问大家，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耶稣由三十岁出来传道，他几多岁离开这个世界呢？一共是三年。由第一个嘅逾越节开始，到第四个逾越节，佢被钉十字架、埋葬，然之后耶路撒冷复活，前后一共三年。三年要走遍呢个加利利嘅各城各乡，你知唔知道加利利各城各乡有几多个？我以前我读圣经都唔知，净系知道走遍。直到有一次我带呢个圣地考察团去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嗰度一个嘅考古博物馆。有一条嘅柱上面挂住有一个嘅一幅嘅图咁样嘅，嗰度有用三黑色三角形咧，就嚟到 mark 低咗边一个地方系有会堂嘅。你知唔知有几多个？我话俾你听，我一见到个数字啊，我啲眼泪都流落嚟。因为你想象到耶稣要走遍系242个会堂，多唔多？242个会堂。后来咧，我走去睇一本嘅一个好著名嘅考古，以色列嘅考古嘅历史学家叫约瑟夫， 佢记载就系喺加利里边，一共有240个城市乡镇，所以同呢一个记载咧好吻合。242个会堂，240个城镇。如果耶稣要用三年嘅时间走遍242个会堂嘅话，呢啲嘅城镇嘅话，你知道咧，以色列人咧喺律法有个规定，每年三次你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三年里面你减翻九个礼拜，三年每年52个礼拜，就一共有156个礼拜。减翻九个礼拜之后，就147个礼拜。你要喺147个礼拜里面要走匀242个嘅城镇。所以你读圣经嘅时候咧，通常我会摆三样嘢喺身边：第一，颜色笔，画一啲重要嘅经文；第二咧就计数机；第三咧就一个好嘅圣经嘅地图。你一计完之后，好易计啫，242除147，就等于一个礼拜要去1.65间嘅会堂。如果咁讲嘅时候，即系喺耶稣嘅心目中，由佢第一日开始，佢已经谂住每个礼拜将会去边间会堂，而且要顺住次序咁行。如果只要你喺 A、B、C 嘅里边中间漏咗一个，你唔使指住翻转头。如果你翻翻转头嘅时候，你就一定唔会完成242间嘅会堂。你明唔明我讲紧乜嘢？所以耶稣喺佢嘅人生嘅里边咧，佢嘅侍奉系好有计划嘅。佢系除咗勤力之外，仲有计划，以至有生之年嘅里边要走遍各城各乡所有嘅会堂。ACM 咧喺几年前咧，我曾经有一个嘅意念咧，就要出一张嘅福音 CD。呢个福音 CD 啊叫《愿你快乐》，在乎你愿你快乐。咁当时咧，我哋原本咧就谂住咧系印500只嘅啫，免费去送俾嗰啲有需要嘅人。我仲记得喺录音室里边录音嘅时候，喺旺角嗰个录音室，我讲下啲分享个信息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好感动，好似喺空气当中，而家呢个信息传紧出去啊！将来有人会听到呢啲福音，如果佢听到福音又信福音嘅话，佢生命就会改变。几次我感动到流眼泪，停咗落嚟，唔可以录音，然之后再要收拾心情再录音。终于话俾你听，嗰只嘅 CD 就后来咧就出咗，就呢只在乎你愿你快乐。喺嗰阵时，我哋咧同唔同嘅区域教会或者你嘅机构联络，会唔会去搞呢啲在乎你愿你快乐嘅聚会？终于第一个聚会就喺深水埗一间嘅小学。当我哋去到嘅时候，佢同我哋讲一样嘅嘢。第一样嘢就系呢个个家长音乐报道会系我哋创校22年以嚟系第一次举办。你觉得系咪好奇怪？一间基督教嘅学校系原来22年咧系未搞过家长报道会噶。点解会搞呢？就因为佢嗰个校长啱啱对上嗰年。做咗喺间校做咗21年嘅老师，就升咗做校长，佢就好有个心咧，嚟想传福音，所以就搞呢个报道会，就收到我哋呢一个合作嘅邀请，所以就做搞呢一个在乎你愿你快乐嘅聚会。咁当时我就问佢：你学校有几多个教职员咧？佢话40几个。咁我话咧：今日咧有几多个基督徒咧嘅老师嚟帮手咧？你知佢点样讲啊？佢话你佢所有基督徒老师都嚟晒啦。你估下几多个？就系咁多个，得10个。40几个教职员，原来30几个唔系基督徒，所以难怪咁多年里面咁难去传福音，亦都冇乜人去认同你。喺个聚会之前，校长同我哋讲呢个聚会咧。你哋咧就唱歌讲信息冇问题，唔好呼召。你有听过未？搞报道会唔好呼召，因为佢惊啲家长唔知咩反应，吓惊佢哋咧投诉。你明唔明？又唔使搞啦，所以叫我哋咧就唔好呼召。佢哋嗰日咧就派咗100张飞出去， 大约有五六十人出来聚会。我们唱完诗之后，校长讲见证，讲他得救见证，讲得很好。到我讲信息的时候，我告诉你，一路讲的时候，我见到那帮会众是很专心，好像现在大家听到这样。没有一个人不专心的。讲到没多久，在个前排中间，有一个已经一位女士开始流眼泪了。所以我告诉你，到最后的时候，我不可以不呼召。我心想最多就下次你不请我的 ACM 来，我都要呼召了。今次你知不知道，当我呼召用一个不明显的方式，即不用叫举手起身的方式，用一个不明显的方式叫表达你愿意信耶稣，你就将只手放在心上面。你估计多人做这个动作呢？大约有20人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感恩？完了聚会之后，我们就跟这个由头几乎喊到尾的女士问下她，今天的聚会过得怎样？这样原来她是一个新移民，又在大陆那里下来几个月，来到之后生活不适应，丈夫成日要为了赚钱做到好夜才回家，个仔读书又不听话又不生性，跟着经济有困难，所以有很大压力，睡不着觉，情绪低落。他说他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期望的，但是当一路来到听我们唱诗歌，一路听我们讲道的时候，他说是他来了几个月以来从来没试过，他心里面是觉得这么温暖，是觉得神这么真实来到在他心里面安慰他。所以当我一呼召的时候，他立刻就决志信耶稣了。等着我们见到这个场面，你感不感动？今天你看看，原来我们发觉，如果是一间的基督教的学校，每年有多少十个学生会进入这间学校里面，你不用去找人，是他来到给你，你跟他传福音，只不过你没把握机会。同样今天有多少亲戚朋友在你的身边呢？或者几多个学生在你的前面呢？有几多个同事你每天可以接触呢？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你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有人讲一句说话很好的，他说有四种跟机会有关的人。第一种就是创造机会，第二种就是把握机会，第三种就是等候机会，第四种就是错失机会。今天你和我在这里可能是在等候机会，但你有没有忘记，今天你接触的人全部都是你的机会来的。你有没有把握机会呢？不要让这机会去流走。耶稣就要把握他再生的三年，来到好好地的来到去将每一个城市的人有机会有听福音的机会。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几岁，或者你估计你人生再几年，会不会由今天开始你重新去计划一下，我仲有几多年？如果假如仲有咁多年，或者你向神求咁多年嘅话，你谂下你所接触嘅人里边有冇机会，你能够同佢传福音？每一个人有机会传一次。这个是讲紧收割嘅地点。第二样咧，要讲嘅系咩咧？就系一个收割嘅动机咯。收割嘅动机，你记得耶稣嚟到第三到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没人一般。耶稣来到见到很多人，这些人好像羊，迷失的羊一样。困苦的意思就是说到他受压迫受威胁，在生活上很多困难，心灵心境上面没有出路。而这个流离呢，就是被遗弃将要冧低了，这个叫做流离。耶稣见到这些人困苦流离，就怜悯，就动了他一个柔软的心肠，好想帮他们。迷失的羊最需要是什么呢？当你羊迷失之后，没人照顾，没人帮助，没人带领，你最终就被野兽担了，你走去吃了。这个时候最需要有牧人，最需要有牧人，你要保护他，你要带他走在一个平安的路上。所以耶稣来到去 想回你这个的情景，就好像一班的羊，现在他愿意成为他的牧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八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在我们在黑暗里面死荫当中的人，为要将我们的脚带到在平安的路上。是天上的神的怜悯，让我们这班曾经在人生不安的路上、罪恶的路上、走去灭亡的路上，神将我们来到带回来走上平安的路上。这个就是收割的动机。当你见到人这么凄凉、这么惨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忍住手呢？还可以，你就要出手，你就要帮他，就将人呢要带回到神的面前，带回神的面前。我们 ACM 有一次去到 LA 一个聚会，在个聚会里面，我们来到呼召鼓励的弟兄姊妹，你想不想来到去你全家人都能够信耶稣呢？全家人都信耶稣。那当时很多弟兄姊妹想，其中一个姊妹就举手，我愿意，我好想我家人信耶稣。而当时呢，他妈妈就是由香港专登过来探他的妈妈，未信耶稣的，他就想起他妈妈。然后跟着我们又发出第二个挑战，哪一个人呢今晚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举手。啊，他妈妈就举手，这么快，他一见到，哇，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为我家人祈祷了十几年，我今天很愿意我家人信耶稣，估不到的就是他妈妈就在跟着那个时间里面就决志信主。他揽着他妈妈喊，他妈妈后来说一句说话，他说今晚的聚会里面，他很深的感受到他的女儿对他的爱和神对他的爱，所以他决志信耶稣。还叫我们介绍，我回到香港之后介绍一间教会给他可以继续的聚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叫把握机会咯。当你想起你自己得救，将来你的家人要落地狱的时候，你怎么忍心呢？当你见到你的亲戚的朋友可能将来落地狱，你怎么忍心呢？你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要将他们带回到神面前。这个是一个收割的动机。然后你见到的就是一个收割的参与。然后耶稣同门徒说，要收割庄稼多，作工的人少，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共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当他进入禾场要收割的时候，发觉禾菌多，这个的工人少，就叫更多门徒一起来一起去收庄稼。所以有时你发觉在教会的里面，你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他肯去传福音，去带人回教会，你为他鼓掌，慢慢变成这个是一个收割的舞台。我们见到有人在舞台上面表现得很出色，我们坐在台下面，我们做了观众就为他鼓掌，结果做来做去那几个。上个月我在香港一间教会主日崇拜讲道，我就讲这个的传承使命的信息。完了聚之后，有个姊妹走上来跟我说，她说牧师，今天你的讲道给我很大鼓励。她说我曾经过去有八年的时间在香港的宣道员那里去侍奉。宣道员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就是专门来到去安排组织，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到这个场地里面三日两夜，然后有机会跟她传福音。所以她们做导师呢，就逐个的组员聊天，个人报道这样的。他跟我说，在这八年里面，你猜他带了多少人决志信耶稣？你猜，这么多个，是一千人，多不多？原来得的，原来你愿意去为神去工作，神给你一个机会，有一个禾场给你收割，你可以收割一千人，即全的都未计，不信的都未计，现在说决志信耶稣一千人。大家跟住同我讲，后来佢出咗出边工作之后，慢慢个全方位热诚降低咗。但佢今日佢听完道之后，神俾佢再一个鼓励， 无论在哪个的工场哪一个地方去工作，我要继续要这样去再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收割的参与让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人鼓掌，而是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得奖赏。当你见到弟兄姊妹热心去传福音，你就告诉他，我愿意加入和你一起去传福音，我要进入这个和场里面，耶稣进入和场，门徒进入和场，今天我也要进入个和场里面去传福音。这个是收割的参与。一个收割的工人，你有两个装备，第一是你的眼，你看见那个的需要，第二就是你的手，你真的要落手落脚去收割。你不可以只是有眼不用手，而是有手你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不去看又不去做。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耶稣是要帮门徒，当你们要进入和场的时候，你收割的时候，你就有我这种同样的感受，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走回来到求庄稼的主，就打发更多个工人出去收庄稼，免得你浪费了这些庄稼收庄稼的机会。在多伦多有一个聚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呼召这些弟兄姊妹，哪一个愿意来到一生去传福音？有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举起手流着眼泪，我愿意。为什么呢？后来他告诉我们，因为他见到很多人未信耶稣，他自己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很想在他剩下有生之年，他要将自己摆上被主使用来到去传福音。你又敢不敢动？但当你一听见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有几多年呢？他人生强壮到八十，可能得回几年，如果你长命百岁，你都得回十几年。但你知不知道，如果这个老人家他能够珍惜运用那几年，可能多过你和我这几十年。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由2002年开始，我来到 ACM 侍奉，全职侍奉，四月我就来到北美，第一站多伦多，第二站 Calgary， 第三就温哥华这里。在这个旅程里面，我告诉大家，我去到很多教会，见到很多冷淡的信徒，聚会没有热情，没有反应，有些诗歌都不唱，报道会不带人来，试过的报道会九成八是信徒，得几个是非信徒。我来完之后，我见到很多个福音的需要，有些见到教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用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35-38节感动我的心。我用这段经文去鼓励在当时同我去的香港的多伦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能够有生之年能够走遍各城各乡，要将福音传给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有多少，由02年一路跑到今日，中间有段时间我们没来，14年开始我们再来过，由02年到今年15年的里面，中间有5年多我没来，但一共来了16次。弟兄姊妹，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想鼓励你来到去看到耶稣所看见，做耶稣所做的，传承这个使命，由温哥华你这个地方开始，要将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